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96集，万咒之功。 一万条咒言，妖王的死跟万咒台有关系吗？ 阴侯突然笑了一声，神情变得略黯然。 无论上不上万咒台，妖王都会死的，至于怎么个死法是他自己选择的。其实说别人命不好，他自己命才最不好。这世上最痛苦的人莫过于最聪明的那一个，能洞悉天机又有旷世之才能的。人生除了痛苦没有其他，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有所图谋。 阴侯说着，伸手轻轻摸了摸展昭的头。展昭看着阴侯的神情，往前拽了拽凳子。 你和天尊是妖王养大的是吧？ 阴侯边端着杯子喝茶，边轻轻点点头。 哎，那他死了，你们是不是很难过啊？ 阴侯看了看展昭，似乎是被他的问题问得出了神。 该怎么说呢，我们遇到的值得难过的事情太多了，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，到最后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。 这样吗？ 不过相比起来，天尊更难过一点。 为什么呀？ 展昭也好奇，同样是妖王养大的，为什么阴侯不像天尊那样严重，而阴侯听到他问的话忽然笑了。 性格不同吧，我们小时候一直打趣说天尊是从蛋里孵出来的，可能是有一天妖王出门捡到了一颗蛋，就拿回家放在被窝里孵了起来，几天后天尊就破壳而出，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那个人就是妖王，妖王就是他的一切，妖王说什么他都相信，被骗100次还是相信。我们离开万咒宫之后，世道真的就变了。妖王在那扇门里一定做了最好的选择，因为除了他离开这一点之外，一切都变得好了起来。战乱和武林纷争也不知不觉中结束了，特别是到了这一代，太平盛世风调雨顺，多好啊。 展昭伸手过去摸了摸阴侯的头，跟猫爪挠似的，像是在安慰。阴侯摇头，伸手拍他后脑勺， 没大没小。 你们怀疑万咒宫的门打开了，有人改变了过去，所以已经死了的人活了过来。 闻言阴侯皱眉不语。 已经死了的人又活了过来，难道真的改变了过去？可如果是真的，为什么我们一点改变都没有？ 白玉堂想不明白，天尊却是摇了摇头。 不可能的。 什么不可能？ 除了妖王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，绝对不可能。 万咒宫当年的确是塌了，万咒台摔得四分五裂，七零八落，佛眼门也关闭了，就算打开也没有用，没有领路人，没有银狐族血统，根本不可能打开佛眼门，所以应该是出了别的事。 万咒宫结构复杂，知道有多大吗？ 天尊突然问白玉堂。白玉堂摇了摇头。 大概有2个陷空岛那么大。 白玉堂惊讶了，陷空岛规模不小，有2个那么大，那岂不是相当于一座城市？ 那座宫殿极为异常，建造在海上，来历成谜，机关以及危险之多，简直就是有去无回的险地。进入万柱宫之后，里边也像个地底的城市，对吧？ 陆天寒问的是天尊。天尊点了点头。 的确，曾经应该有人在里边居住过，但是后来荒废了。 和迷城一样吗？曾经也繁荣过。 那地方太邪恶了，里边住的应该也不是什么普通人。我倒觉得 那里可能曾经是个魔窟，什么水鬼呀、海怪呀，都住在里边过。 也有传言说以前是用来关押各种重犯的，但后来朝代更替，这座宫殿被人遗忘，死囚们死在了宫殿里，成为了怨灵，因此此地戾气太重，邪气作祟，要用万咒台来镇压怨气。以前听甲子讲起过。 嗯， 甲子是谁啊？ 是一个老头，妖王找到的，西海一带的渔民，也是向导。他是天底下最熟悉西海，也是唯一能劈开风浪、雷电和漩涡，行船到达万咒宫的人。贾老头祖祖辈辈都是海上讨生活的，他知道一些关于万咒宫的事情。 那他现在还在吗？ 我二十来岁那会儿啊，他就九十几岁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 天尊伸手拍白玉堂脑门，白玉堂伸手摸了摸脑门，观察天尊神色，倒是松了口气，还是之前那个天尊。 当年进万咒宫有多少人呢？ 展昭问，看着殷侯，殷侯仔细回忆着。 少说100多个，功夫都不错。当年武林上厉害的角色基本都去了，大概后来世道太平了，跟这帮人都死在万咒宫了，多少也有点关系。 万咒宫不是传说中都能起死回生的吗？ 殷侯微微一愣。另一边，天尊看着白玉堂， 你觉得万咒宫让人起死回生的传说是真的？那些人并不是因为过去改变而活过来，而是真的活过来了。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？他们当年死了之后，就当即因为某种原因活过来了，但是又逃不出来，或者别的什么理由留在万咒宫里生活，直到最近才出来。出来之后发现世道完全变了，但他们却没变，于是想法儿子来找你们报仇。 天尊捧着杯子呼噜噜一口，点头。 也不是没道理。 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七哥为什么会去春堂阁找那卷通往万咒宫的卷宗？ 这种复杂的案情啊，找你家猫咪谈去，为师不管这些。 白玉堂无奈。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，展昭开门探头进来，白玉堂站起身，跟展昭一起回前厅找赵普他们商量下一步对策。喵喵楼前的小院里，一张石桌，展昭、赵普、白玉堂、公孙四个人一人一边对坐着，邹良、欧阳少征站在院子两边的院墙屋顶上，外围影卫把守，戒备森严。公孙将卷轴铺平放到桌上，赵普抱着胳膊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，最后三人一起看公孙。公孙咳嗽了一声，指了指卷轴。 正常文字看得懂的地方是说万咒宫的以及改变过去的佛眼门的事，用英王朝密语写的则是具体到达万咒宫的方法，但是里面写了很多数字以及一些口诀，光用这个卷轴还是没办法找到万咒宫。 够小心的。 上面还提到一样东西，只有通过那东西配合卷轴上的数字和口诀，才能成功到达万咒宫。 什么东西？ 九龙轮盘。 众人都一愣，赵普摸了摸下巴， 名字有一种亲切感。 九龙轮盘，我好像听过这个。 你从哪里听来的？ 我也没听过，我看过的书上也没有记载。 赵普和展昭都惊讶，竟然连公孙都没听过。白玉堂手指轻轻敲了敲下巴，皱眉。 我听陷空岛的一个老船夫说过， 很可能跟行船的出海有关系。我也觉得那九龙盘是类似于罗盘之类的东西。那老船夫具体怎么说的？ 白玉堂似乎有些为难，展昭看他。 怎么了？ 那老头我们都叫他钟叔， 我记得他全名好像叫贾忠义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瞧这名字，不对，问题不在名字，而在姓，还好不是贾仁义。 有什么问题啊？ 此人嗜酒如命，早就不跑船了，在陷空岛养老。不过他一直最喜欢拉着陷空岛的小孩讲他过去跑船时候的奇遇，边喝边说，等说完了，基本也醉得不省人事了。 这老头略有趣啊。 我们一直觉得他是胡说八道的，我小时候也听过他讲故事，其中有提到九龙轮盘。 那九龙轮盘具体是什么呀？ 我想具体听的时候被师父抱走了。 众人嘴角一抽，赵普哭笑不得。 那要不然问问殷侯和天尊。 其实有一个人可能听过那位钟叔讲过。 就在众人想去找天尊殷侯的时候，公孙突然举手，众人都一愣，随后一拍脑门，小四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